中国， 美丽中国，我最爱绿色的声音。 北京时间11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北京故事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听众朋友，下面我们来了解天气情况。今天是立秋，今明两天本是处于副高外围偏南暖湿气流控制当中，多阴雨天气，伴有雷电和短时强降水，尤其是今天夜间的降水比较明显。近期外出需要带上雨具，注意防雨防雷，有出行计划请及时关注临近的天气预报。虽然有降雨，但是白天的最高气温仍是在30摄氏度上下，体感闷热，防暑降温不可放松。具体的天气预报我们再来了解。今天下午阴转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5%。今天夜间阴有中到大雨，伴有雷电，南转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下班放学时的天气预报是这样的，阴有雷阵雨，偏南风2-3级，气温29到27摄氏度。再来重播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30摄氏度，今天夜间的最低气温24摄氏度。以上内容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以下时间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节目内容。 人生是一段漫长旅途，有人回忆，有人回溯。如果读书与我们同路，再深的夜也不会孤独。光临读书俱乐部。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莎，欢迎各位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读书俱乐部节目。读书俱乐部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在每周一到周五中午的11点到12点，在一个小时时间当中啊，我们来关注好书，来了解世界。读书俱乐部节目愿成为所有爱书人的交流平台。很多朋友都知道啊，在每年的8月1号到8月7号，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日子，而且我认为这样的一个日子啊，只要你是人类，基本上你就不太可能离得开。当然也有些例外啊，是什么样的日子呢？8月1号到8月7号呢，是世界母乳喂养周，而今年呢是第27个世界母乳喂养周。在这样的一段时间当中呢，我们的节目其实已经安排了2次啊母乳喂养周的节目内容。一次呢就是在7月的最后一天，就8月1号来临之际啊，那么第二次也就是今天这一次8月7号，我们依旧为听众朋友带来这样的一个内容啊，带来这样的一些书籍。首先来介绍啊，今天我们要邀请的嘉宾是谁，可能很多朋友一听到我说的这个嘉宾，大家就知道了，哦，他们来呀，他们来，那要说这个母乳喂养啊，这孕产育我们就放心了。他是谁呢？他就是来自轻工业出版社健康分社的资深编辑傅佳。傅佳你好。 刘莎你好，听众朋友们上午好。 哎，傅佳，今儿第二次说你们社的书，上一次也是你们社的同事来的啊。我觉得呢，两次啊，大家带来的书呢，其实有重合的内容，也有不同的内容。那今天呢，其实应该这样说，傅佳呢给大家带来两本书。老说孕产育，孕产育，今天到底是哪样的两本书呢？我们来听一听。 今天主要给大家介绍两本书呢，分别是《孕产大百科》和《育儿大百科》。 孕产大百科和育儿大百科，如果要说到母乳喂养啊，可能更加关注的是育儿大百科，对不对？ 对，其实有一个呢，这个是我也想纠正您的一个错误的观点。很多人觉得呢，其实母乳喂养是从生了以后开始的。 对呀， 错了。 你怎么喂呀？没出来之前。 错了，因为很多知道为什么很多人他母乳分泌不足，他其实在孕前就已经 打定了这个基础。 就是说我如果生完了以后啊，女性朋友生完以后，我在这鲫鱼汤啊、猪蹄汤啊、各种各样的汤我汤，如果在宝宝没出来之前你那基础没打好的话，恐怕后面的汤的作用也不是特别的发挥的非常好。 对，既然咱们这个就是母乳喂养日呢，我也就是在借此机会向大家就是再科普一下，因为很多人有错误的一些观点。大家也不要认为就是一说母乳好像就跟男性没关，其实关系太大了。 哎呦，你要说跟男性没关系，我觉得啊，大家现在这几年听过一个词儿吧，叫产后抑郁症。 对，您说的太对了。我们先说这个母乳，我们说为什么它其实在没有生下孩子之前，就是在怀孕的时候就很重要呢？因为首先我们说它有很好的这个粮食，宝宝有很好粮食就是母乳。他们首先妈妈在怀孕的时候，她呢就是身体素质比较好，二她的乳腺是通的，只有乳腺通的时候呢，你产后再给她喝各种汤，她才能下奶啊。 这个乳腺要求是在宝宝出生之前就要是通的是吗？ 这样是最好的。 但是很多朋友都会认为啊，就是你乳腺通不通你怎么知道呀？这不只有这个宝宝生下来以后一喂奶你才知道你乳腺到底通不通吗？ 其实是这样的，有很多就是怀过孕的女性她是有这种经验，就是她可能在怀孕六七个月的时候呢，她就有初乳的分泌。 哦，是这样的。 对，这种情况往往是通的。对，但是还有一个就是如果您就是通是好事儿，但是如果就是您通过了，就是您分泌的太多，宝宝吃的就是吃不了那么多，你就堵了。 哦， 这样的话就是后面的乳腺导管的一堵，就是乳腺炎呐、乳腺增生、乳腺疼痛，这就问题就出来了。 哎，所以说今天听众朋友听到没有啊，很多朋友一说孕产育，这书给女性朋友看的，给这个妈妈或者准妈妈或者是想要做妈妈的啊这些女性朋友看的。但我想这些书啊，如果男性朋友或者家里面的老人呢，然后呢稍微的看几篇翻几页，可能真的我是觉得能减少不少的家庭矛盾。 非常重要，因为这个又说到产后母乳，因为母乳还是产后正式开始的。那么刚才您说了一个词儿，产后抑郁，产后抑郁其实它的抑郁的这个量非常大，不像我们以前想的可能就是20%，没有，现在基本上产后抑郁已经达到一个很高的一个程度。那么产后抑郁很大的程度是什么呢？首先心情。 没错，我记得最近一年吧，其实出现了有两三起媒体啊，还有一些大家相传的，就孕妇生完小宝宝大概是几个月就跳楼自杀的。其实我想啊，当然当事人现在我们已经不能够询问他怎么样了，但是如果是一个心情特别愉快的母亲，她绝对不会做出这么惨烈的事情。她重点是带着她自己心爱的宝宝一起离开了这个世界。 对，产后抑郁其实它的原因很多，有一点呢，就是因为得不到家庭，得不到丈夫的理解，得不到老人的支持，加上自己非常劳累，然后呢可能母乳喂养不成功，各种原因导致了他的这种心情的转变，再加上他自身的这个激素可能就是生理性的改变，导致了这样的一个可悲的一个结果。 刚才在节目的一开始啊，我就说到了，很多朋友一听到啊是轻工业出版社的健康分社的这个书，哎，他们就心里面觉得特别靠谱。那咱们先不说啊，轻工业出版社是这么长时间的这个老牌社，做书是非常有经验的。咱们就来说一说这几位编辑，不论是上一次到我们节目当中啊谈孕产育的书籍的编辑也好，还是今天来做客的附加的啊，他们的背景是什么？我告诉大家，他是营养与食品卫生专业的硕士。 谢谢对我的介绍。 轻工业出版社啊，挑编辑啊，尤其是挑这个健康卫生领域的编辑啊，特别有一套，往往都是把专业人士，把原本应该去医院的那些大夫给挖来了。 这个也是我们轻工社的一个特点，就是一定要有专业度，因为只有专业度了，你才能看懂专家或者是作者写的，你才能看出来他有没有问题。这是其一，这样是保证咱们起码是内容的准确性。 我们刚才说到了啊，有专业的人士来讲，其实刚才也谈到另外一个重点的内容，就是说这是应该在那时候叫产妇了，没生之前叫孕妇，生完以后叫产妇。产妇的这个产后抑郁症为什么现在这么严重呢？其实你要真的去回想啊，那说天大的事儿，这个生离死别，然后爱恨情仇的事儿，可能没有特别特别的捅破天的事儿，但往往就是一些生活中的鸡毛蒜皮小事儿，让这个产妇心情越来越不好，然后最后走上不归路。我们简单说一说吧，即便没有走上不归路的，很多的这个媳妇儿啊，经常会说这样的一句话， 说他不就是在月子里这么对我吗？将来我也这么对他，他总有老了那一天，他总比我老得快。这说的是婆婆。 对，其实产后抑郁呢，他可大可小，这个问题是可大可小的，因为有很多，其实很多他产后抑郁，他很快就能恢复，因为我们知道产后一般，产后的2到6个月是产后抑郁的高发期，但是有的人可能，蜻蜓点水般就过了， 哎， 但是有的人就非常严重，就是已经走向极端，就像您刚说的情况，就走向极端了。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也是和他的家庭对他的支持，他个人自信心的一个培养是分不开的。 哎，傅佳呀，既然是营养和卫生专业的这个硕士啊，也是一位专业人士，咱们就说说经常吧，鸡毛蒜皮这个婆媳闹矛盾或者两口子闹矛盾啊，就坐月子的时候的一个事儿啊，咱们几个事儿，咱们听一听专业人士的这样的一个点评。傅佳，你知道现在很多老人啊，或者是这个夫妻双方，我说的是不是喝的或者吃的那一方，是给做的那一方，猪蹄儿不放盐。炖4-5个小时，上面白花花的飘着一层油，不放盐，鲫鱼挺好的食材吧，不放盐。说为什么不放盐呢？说放了盐，这产妇她吃着当然好吃了，可是她不下奶，对孩子不好。我先一定要纠正一下，就是我觉得这么去给这个产妇做食物的人的心理，我在这一定要批评一下啊！你不能够完全为孩子着想，就即便是孩子的妈妈，你如果长期让她吃这么恶心的。可能我不太喜欢这样的食物，所以我只能用恶心来描述，那这不太恰当。但我觉得这样的食物，难以下咽的食物，你长期的让这个产妇啊吃一个月啊，因为坐月子，虽然我们通常说坐月子，但通常28天对吧？42天， 我要就这。以前咱们说是产后坐月子是30天，其实真正的开始它应该是6周，就是42天， 就围产期度过那叫是吗？ 对，因为42天，它按理说它的子宫就是女性的，它这个修复算是告一个比较好的基本的一个修复状态，因为我们也推荐他42天以后，做一个就是回医院进行一个就是复查，看看他的子宫的恢复情况，他的一些有没有恶露排出，有没有一些产后的一些疾病或者是不适。整个的这个身体的调理是从42天来、 哎、所以你就想吧，这个又腻然后又浓又没有盐没有味道的汤，让一个产妇啊，别说产妇，让一正常人，你连着喝个好几十天，不管是28天也好还是42天也好，你说他心情能好得了吗？所以到底应该不应该放盐？ 是这样的，我们说是要放盐，但是是要控盐，因为产妇为什么当时就是咱们传统的观念不放盐，就像您刚才说的，觉得可能放了盐了以后对孩子不好。 对啊， 其实也没有那么规定。你首先你要保证产妇她身体的恢复，只有产妇身体恢复好了，她才有能够分泌足够的乳汁，才能养育她的宝宝。 对呀、啊，对呀、啊。 您想、盐，它就是人吃了以后，它是增体力的一个事儿。您长期不吃盐，您就软绵绵的，没有力气啊。 哎，傅佳，你是这方面的专业人士啊，也老做这个孕产院的书记，你记得坊间的时候以前传播那个笑话吗？就说呀、这个产妇生完孩子以后，你到了这个医院一看就知道哪个是婆婆哪个是妈，是为什么呢？跟那抱着小孙子小孙女，哎呀这亲不够的，那80%都是婆婆。说一到那儿看着闺女，哎呦闺女啊，抱头痛哭，恨不得说是你遭罪了，这都是亲妈。 对对，但是其实现在呢，我觉得有很多，因为这就需要我们更进一步的来科普，或者是来传播正确的一些育儿和孕产的理念，来纠正一些老一代的这种也不说错误吧，起码是不当的一些观点，因为那个时代对他们来说可能他们的做法是对的，但是现在已经时代已经更新了，所以应该有新的做法出来。 咱们刚才说到的第一点就是说呀，您给这个产妇炖汤也好，或者去给她买什么补品，这个盐啊一定是要放的。其实第二点刚才呀傅佳也带到了，就是说到了一定要想到只有妈妈好了孩子才能好，而且你也一定要特别的啊认识到一点，我觉得这咱们今天这节目就是一个科学普及的一个时间段。我觉得孕产育啊这样的内容啊，现在很多的叫妈妈粒儿老粒儿，其实在现在这个年代都已经不适合了。咱先不说三伏天您让这产妇穿8层，孩子5-6层裹着小棉被，那哎呀，那要不中暑谁中暑，那要不出危险谁出危险。咱就说一说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啊，今天咱们的孕产育的这两本书当中的一些涉及的内容。刚才说到了这汤里面您得稍微放点盐，咱们再往下面说一说，如果是产妇的身体好了，大家有没有注意啊， 母乳喂养粥，喝的是母乳。其实我们人体有一个机能，就是我要吸收我身体需要的东西， 对， 不需要的或者多余的，如果是健康的产妇，心情好的产妇，她可以把多余的东西排出去。 对，她有这种就是自己的这样的一个代偿的一个功能。 对，就是她能够健康的妈妈能够给孩子带来健康的乳汁。如果是身体不好的这个母亲，可能乳汁里缺这缺那，或者哪个多了哪个好哪个少了，其实对孩子也是非常不好的。 是的，是的。 不论是婆婆还是妈，一定要注意。要把产妇当自己的亲闺女一样疼。 其实现在呢还有一种情况是用力过猛。咱们现在的情况就是用力过猛。啊就是我刚才说的，为什么她开始，其实很多的这种产妇她在产前呢，她其实有乳汁分泌，按理来说她是有很好的母乳喂养的基础，但是呢开始母乳喂养挺好，喂喂的不行了，乳腺管堵塞了，母乳喂养不了了，就是因为过猛了。为什么过猛呢？还 读书俱乐部的朋友大家好，我是余光中。 我是王蒙。 我是周国平。 我是彭曼。 我是钱文忠。 我是梁文道。 我是汪凯文。 生活总是充满了故事， 有故事的人 听有故事的广播， 有故事的人要听有故事的广播， 开卷有益。 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 读书俱乐部北京故事广播与您相伴。 读书俱乐部节目，欢迎听众朋友的继续收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是邀请到了中国轻工业出版社健康分社的资深编辑傅佳，给听众朋友啊来说一说这孕产育的一些内容。我们也带来两本书跟大家一起分享，分别是《育儿大百科》《三岁看到老，养出健康聪明好宝宝》，以及《孕产大百科》《国内外孕育指南》接地气解读。两本书呢，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刚才说到了啊，第一种情况是哎呀，就是一切都得为了我这孙子，为了我这孙女，所以这个，唉，这个产妇就稍微忍一忍吧。我们要告诉大家，这样是不行的，一定要保证产妇的健康，不仅仅是心理的健康，还有身体的健康，这两种缺一不可。我们刚才也说到第二个话题，就说到了现在要补大发的了哈。很多朋友都知道那句话，说这媳妇儿一坐月子，说这个先生胖三圈，为什么呢？这个不论是妈也好，还是这婆婆也好，给媳妇儿准备吃的太多了。不吃吧，两头老人说，哎呀，这可怎么好，是不是咱这媳妇儿有点问题的，这闺女身体不好啊，咱得去看看病啊。所以没办法，先生只好把坐月子这些各种食物啊都吃下去了。有的这个妈和婆婆还觉得这事挺纳闷，说我们都炖了三只鸡了，给这个这一天啊，给这媳妇儿，怎么这媳妇儿看着还是跟昨天一样啊？说不成明儿我再加四只，不知道这先生已经把三只鸡都给吃了。 其实就是刚才说的用力过猛。其实我们更推荐的是开始的时候，就是开始你刚生产完的那一周呢，其实应该是清淡饮食，反而不适合这种什么大猪蹄汤了、浓鲫鱼汤了，这样特别容易引起乳腺堵塞。 乳腺堵塞是和这个营养有着特别密切的关系的。如果要是说把那里面的油给撇掉啊，你看很多的老人家特别细心，当然对厨也有些研究，他们虽然也可能不放盐，但他会特别细心的先把这个汤的表面的浮油给撇掉，然后还有更细心再拿那个细的纱布啊过一遍，那渣子也没有了。这样呢，他们认为给这个媳妇儿啊端的这个汤就都是汤里的精华了。就即便是这样的汤，就油少的也不太建议，是吧？作为专业人士来说， 是这样的，油少的，您第一种做法是对的，就是您过油的话，油少是好的，因为开始 要把油撇掉。 对，但是我们不推荐光喝汤。不吃肉，我们不推荐这样。 不是说你煮汤最后的精华都在这个汤里面吗？肉就是渣子，那是次品淘汰的。 错了，如果您去看吧，如果您光喝汤很容易脂肪摄入过量，二嘌呤摄入过量。 对对对，痛，但是很多痛风应该是男性的常见病，女性也有。 也会有，这是因为他可能就是还有一点就是女性可能对酒精的摄入少点，所以这 对对对 对, 对，是这个原因。 但是就是如果您光喝汤的话，您要想到它的营养始终还是在它的食材里头更丰富一些。 你如果觉得煮四个小时短，我煮24小时，我能都煮到汤里吗？附加值撇我出的也是馊主意是吗？ 是这样的，因为我们食物里头其实它是有营养素，它各种营养素它的有的是不耐热的，反而你煮久了它营养素就破坏了，这个汤反而没营养了。 营养专业角度来说，到底应该煮多长时间？ 因为各个食材不一样， 嗯， 我们建议就是开始 植物性的和肉质的，咱分两种， 对，分两种，因为植物性的，因为考虑到就是产妇她自身可能刚生产完，她需要一些软烂的食，就是软烂口感的这种食物，那么相对可以比你。咱们普通正常煮的这个稍微长一点，只要它适口了，它吃着就是舒服了就行，不用特意的煮的特别软烂。 嗯、 那么肉类食材呢，我们也是这样的，也是这样的一个建议， 哦、 就是可以比你正常，或者是你可以和正常的时候煮的差不多，但是这个食材处理上，比如说以前我们大块，你现在切成小丁， 嗯， 这样的话。仍然可以保证在时间相同的情况下它更软。 这是个好主意，就是切成小丁儿，这样的既避免了煮的时间长，让那个食材里面的营养成分损失，也保证了能够比较烂一点。 对对对，是这样的处理。 哎，我还知道有些老年人啊，就喜欢给这个产妇啊，不论是这个月子里面的还是出了月子的产妇啊，熬一些特别粘稠的粥，甚至比如什么薏仁粥啊，但是那些粥其实也不太好熬，他们会头一天啊，比如泡一天，然后第二天再熬，或者提前泡个几个小时，你觉得这种方法可取吗？营养专家， 提前其实有的豆类、 嗯、 我们觉得有的豆类有的不好消化的，比如说薏米啊、黑豆啊、 嗯、 这种不好消化的、 嗯、 你提前可以是泡上三五个小时没有问题，但是如果过夜的话，特别是这种气候，夏天您知道弄不好就成豆芽了、 嗯、一天能成豆芽吗？一天就能成豆芽。 会的，就是家里如果您又不是那种特别凉爽的气候的话、 嗯、 它容易出这种食物变质的一种情况。 哦，所以现在啊、嗯、我们今天说到的这两本书，孕产大百科还有育儿大百科，其实刚才我们说到这些内容在这里面都有相关的一些指导，不仅有理论的指导，还有一些例子啊，帮助大家怎么能度过。又想起了一个笑话，我觉得关于这孩子最近几年真的可能把家长给折腾散了。很多的这个女性朋友啊，怀孕的时候说在朋友圈里发圈或者见人就说哎呦我还有一个月我就卸货了，我就轻松了，但没成想卸完货以后说我恨不得给塞回去，说还不如那九个月我轻松呢。 对，人家说嘛，你刚生完以后那苦难才刚刚开始。 那苦难，我们今天希望大家通过对这两本书的学习和了解，能够让这苦难少一些，能够让欢声笑语更多一些， 更甜蜜，就是更轻松的更健康的度过这种比较特殊的时期。 前面呢我们对节目的内容啊有了一点简单的介绍，那接下来还有一个问题啊，你看咱们今天其实讲的是孕产育啊，为什么有两本书呢？为什么是育儿大百科和孕产大百科？很多朋友可能说哎，你干嘛不做一套的孕产育大百科，这不就方便了吗？怎么给拆开了？怎么今天讲两本书呢？ 这个其实是有客观原因和主观原因。首先主观原因就是因为他们孕产育它本来这一个人女性一生中非常关键的时刻，如果您要做一本书吧、 嗯、 它太厚重了 啊，对对对对 啊，太厚重， 不好翻篇， 对，不好翻篇，太厚了、 嗯、 你想大家都已经成了抱孩子就已经够累了，你再给他一个很厚的书，他不太舒服确实它内容量太多。 嗯， 二呢就是首先呢我们要里头，我们这个书其实我就做个广告吧，我们这个书的特点就是它不但是国内的一些知识的解读，就是权威的一些指南的解读，它还有国外的一些这些指南或者是这些专业的这些内容的解读。 嗯， 首先孕产，我们知道孕产在国外来说其实它是坐月子他没有这个概念，所以不太好、 啊、对对 对 对, 对，从这方面我们是不太好就是把它融合进来的。 哎，大家看到前几天著名的王菲说的是那个外国的英国的王菲生完小孩几个小时以后哈，抱着孩子好像当天还有一点点的风， 对， 然后光着腿还穿着特别薄的丝袜，然后就见大众了，因为那是那一个礼仪嘛，或者传统。这要搁中国的妈妈 是不可想象的、 啊、中国的婆婆那不得抓狂，得到发疯的程度了。 对，所以我们其实作为编辑作为出版社而言，我们是希望给读者给听众一个更好的一个解读，更好的一个知识的传播，所以我们是以此为基础，所以做了两本书，我们觉得更能把这个问题说透。 哎，所以咱们再说到第二本书育儿大百科，那当中有很多可能只有中国的妈妈才会独有的一些问题，再比如其实网上最近一段时间吵翻了啊，到底这个坐月子期间应不应该喝凉水？你看人家不论是咱要说人家西方人是白种人啊，人家身体好，人家生完以后喝冰水你还能理解，但人家日本人，人家黄种人跟咱们你要不张嘴基本上看不出来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人家生完了也喝冰水，人家妈妈也没事儿，所以 这喝冰水也是炒翻了一个事儿。 其实是这样的，为什么说虽然都是亚洲人对吧，您刚才说的是日本，他的一些妈妈们他们就是对这种凉食物的接受度比中国好，这是因为中国传统的这样的一个饮食习惯导致的。中国就是从他还是孩子的时候家长就是喜欢温热的，中国就喜欢吃温热的，他不太愿意接受凉的，哪怕是牛奶他要温热了喝。但是你看包括日本包括欧美的一些这种国家的，他们就是凉的，生来就是凉的，他们反而不太容易接受热的，这也是导致了人体质的一个变化。 哎，习惯啊也会导致我们的体质的变化。正在播出的节目是北京故事广播的读书俱乐部节目。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带来的书呢有两本啊，孕产育是一个系列的。那第一本书呢名字叫做孕产大百科，这是国内外的孕育指南，接地气的一个解读。第二本书是育儿大百科，三岁看到老，养出健康聪明好宝宝。来做客的就是这两本书的责编傅佳。在音乐和广告过后，欢迎听众朋友啊继续来分享这样的两本书，欢迎大家继续来说一说啊这方面的内容。我们来听一听傅佳还带来了哪些干货给大家。 要点什么您？ 想备点年货。 那我给您介绍介绍。 四干四鲜四蜜饯四冷荤三个甜碗四点心，四干黑瓜子白瓜子核桃蘸子糖杏仁，四蜜饯青梅橘饼圆肉瓜条，四冷荤全羊肝溜蟹腿白斩鸡炸排骨，四点心芙蓉糕喇嘛糕油炸盒子炸元宵。 厉害了我的哥。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读书俱乐部节目。读书俱乐部今天呢跟大家来聊一聊孕产育。前面呢我们的嘉宾啊，来自中国轻工业出版社健康分社的资深编辑傅佳也说过了啊，这样的两本书虽然面向的啊主要是女性朋友，但是如果男性朋友，就是家里面的家属，这家属不仅指的是男方啊，也指的是妈妈呀，这小姑子，然后这大小姑子，这婆婆呀，公公什么的，如果您对这两本书里面的内容呢稍微了解一点的话啊，可能啊真的第一是减少很多家庭矛盾，另外也让您特别心疼那小孙子小孙女能够更加的健康，当然也包括外孙子和外孙女啊。这两本书呢，一本的名字叫做育儿大百科，另外一本呢叫做孕产大百科。特别要强调一下啊，这个育儿大百科当中一些内容呢可能只有我们中国是独有的，刚才原因也说过了，而孕产大百科呢其实有很多的知识呢都是中西方通用的，咱也不妨呢多去了解了解啊，最新的一些应该说最新的育产育都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因为时代不同了，您以前那些老理儿那些妈妈理儿可能放在现在就不太合适了。到底有哪些新的内容呢？到底我们接下来时间当中跟大家分享什么样的内容呢？傅佳给我们大家说一说吧，这些书和市面上啊特别特别多的那些孕产育的书有什么区别吧。 这一套书呢其实真的打磨他们也非常不容易，因为我们出版社呢可能刘莎也介绍了，主要就是孕产育这块呢是我们的强项，但是现在竞争特别强烈，就是想突出来，就把自己的作品能够突出来其实很不容易。那么这套书呢我们也想了很多方法，然后也调研了很多东西，包括有孩子的家庭，包括这种备孕怀孕的一些女性，我们最后呢把它归为一点，那就是专门是给85、90后这样的一些备孕或者是有这种育儿需要的一些女性。为什么我们定位在85，就是给85、95后的孕产育书呢？其实并不是说是啊我70我就看不了了，并不是这样，我们这样的定位是因为我们更新。 哎，大家注意没注意啊，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85，一听85可能大家都能算出来年龄了。以往的时候啊，什么时候生小孩，就咱们来回想一下我们妈妈那一辈，或者说比妈妈的老的那一辈，我们的奶奶呀姥姥那一辈，他们生小孩的年龄可能早的十几岁，18、19岁、然后晚的也就是20出头，基本上像现在30-40岁啊生小孩的，好像那时候人家那时候都已经生7、8个了的那个年龄。那别忘了啊，现在这个30-40岁很多女性是第一胎，那么刚才我们说的是第一胎，那加上最近几年这二胎政策的放开啊，很多女性呢可能在30-40岁是二胎，甚至在40-50岁二胎，这在几十年前可能都不太可能，说40-50岁放在几十年前那都已经是停经了，对吧，已经没有生育能力了。但现在在这样的一个年龄啊，有很多朋友可能是第一胎或者第二胎还在孕育着，其实这个变化就已经非常大了，我们已经在一次次刷新啊人体的很多的极限。 对，所以呢我们也就是考虑到目前的这样一种形式和这样的一种就是情况呢，我们就定位在就是一定要用新的知识新的理念来告诉广大的读者广大的听众，如何更好的度过这样的一个科学这样的一个就是重要的时段，包括你的家庭如何给你支持，你的个人如何更好的恢复啊。所以我们也考虑到因为现在大家生活条件也更好了，然后国外的一些先进的理念我们也希望就是引入到咱们自己的身上，所以呢就是对 国内外，我们是对国内外一些孕产育的这个指南的一个解读。 哎，我们来分享一下啊。既然说到了是孕产育，我们就从孕产大百科这本书开始跟大家说起啊。第一个要分享的就是这本书的作者是协和医院的妇产专家马良坤教授。 对， 应该也你们算是朋友了，对不对？ 我们算是朋友。 把你的朋友的情况跟大家介绍一下。 因为马教授呢，他不但专业非常过硬，而且他也是致力于对这种孕产的这样的一个知识的一个科普。他自身呢也是一个高龄二胎妈妈，他是在42岁的时候生了他第二个宝宝。 不仅是学这个专业的，自己还有切身的感受，所以通过自己的感受，可能说起来 对于很多妈妈来说更觉得贴心，更有说服力。 是因为。整个他是最新也他也是16年生完的孩子吧，他现在的孩子可能也不大，刚好这个阶段他重新经历了一遍他以前经历的和现在经历的，他有一个更好的对照。 嗯，重点是啊，大家如果去协和医院挂马教授的这个号的话，估计您不太容易能挂得上，但这本书呢是把很多的马教授的心得体会都综合在一起了。 是这样的， 大家可以有什么不明白的去找马教授，不容易挂号，但是容易买书。而且这本书还特别贴心啊，你们设计了这个二维码，就是这本书其实是一本可以听的书是吗？扫哪儿啊？我看这本书很多地方都有二维码，是所有的二维码都需要扫，还是扫一个就可以了呢？ 是这样的，因为我们现在就是做的很多书，我们发现就是比如说胎教的书，它有很多，比如说音频视频它很丰富，但是孕产育的书我们觉得就是这样，女性的这样的一个时间段，她非常疲劳，她很容易累的情况下，我们更应该把它解放出来。所以我们就考虑到，我们能不能植入二维码的音频，让她就是有点想睡觉，又想就了解一些新的知识点的时候呢，我们扫一下二维码，她就能够听到一些专家的一个。特别是对新知识新理念的一个这样解读呢，在这个里头就每一本书我们可能不是每一页都有二维码，只是把最重要的那么12-13个知识点找出来，然后做了一个小音频，帮助读者更好的来理解这些理念，新的理念更好的来运用这本书。 哎，给大家简单的这个示范一下，比如说这本书是妈妈刚做完检查特别关心，可是你说排了半天队去医院做完检查回来呢，觉得不太舒服，你让他跟着一个字一个字看可能不太舒服，但是这个时候如果你扫了二维码，它就是这样子的。一般情况下主要关心胎儿的几个发育指标，比如头围腹围等等，孕晚期则主要注意羊水指数、胎盘位置以及其他的一些重要的指标。以下这些数值在不同的孕期也会有不同的变化，医生会根据这些数值来判断胎儿是否健康，也可以用于评估宝宝的体重。但是实际上，如果孕妈妈没有合并其他疾病，宝宝生长发育也正常，看诊断结果就足够了。是不是这意思啊？ 对，你扫的话它一些关键的知识点就跳出来了，您就听就行了，这样的话你可以闭目养神2分钟啊，缓解一下一些不好的心情，或者是缓解一下疲劳的状态，都是很有帮助的。所以我们也就是这套书呢，我们就希望就有自己的态度，要有一定的深度，一定要权威，还要有温度。 哎，刚才我们说到这本书啊，它是针对现在的不同的时代啊，所以特别设计的一本书。刚才说到了这个书里面，如果你特别累，你扫扫二维码，你也能够听这个书。专家呢会把他的在医学方面的造诣啊，还有一些经验给大家做相关的一些指导。其实重要的这里面还有很多切身的感受，而且还有一个重点就是高龄二胎。我们刚才说到孕产啊，高龄二胎大家想吧，其实我们现在都能稍微想一想，就有好几个问题，比如说高龄怀孕这个问题， 对 啊，怎么能够怀孕？然后呢，还有啊，并不是说你怀了孕你就踏实了，后面很多的这个高龄的产妇，其实经常会出现一个问题，流产，或者这个胚胎发育会出现问题，比如胎停孕啊，等等等等，这样的问题特别多。在这本书当中，是不是也有相应的这样的一些解读呢？ 对，都有。我们就是因为我们这两套书呢，就是希望，现在大家都知道网络是非常发达的，那么我们也希望就是，做了一个调研，把网络一些热点，就是最常问到的、最被读者或者是最被听众就是想要了解的这些知识点呢，我们都给它做了一个整理。然后呢，对这些 知识点呢，我们也进入了一个细致的一个解读。比如说是我们在这个育儿大百科里头，我们是划分为这样喂养护理、疫苗、生病、运动、智商、心理这几块呢，我们对它进行了一些小问题的整理。 没错没错，还是刚才的节目开始的时候有几句话啊，一定要跟所有的听众朋友再一次分享。在孕产包括育儿的过程当中，不仅仅只是母亲的责任，母亲的主要的啊责任，其实如果家人能够更多的分担一点，对家庭矛盾的化解，对孩子将来健康的成长都有非常非常巨大的好处。刚才说到了怀孕啊，怀孕不管是高龄的还是非高龄的，跟男性都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说这怀孕的过程啊，不管是高龄的还是非高龄的，这个过程同样都需要家属，这家属包括男方，也包括跟这个产妇相关的一切的亲属的共同的配合。还说到了育儿啊，在育儿的过程当中，同样啊，这些我觉得这两本书其实真的是密不可分的，都是需要同样的一个环境才能够保证第二代的健康成长，或者第三代的健康成长。 对，我们这套书其实主打的不是孕妇或者产妇或者是妈妈个人，我们就是希望整个家庭参与其中。因为特别是在育儿这就是育儿大百科这本书里头呢，我们也就是前期我们做了很多功课，我们也看了很多就是美国这种先进的育儿理念，包括法国的一些先进的育儿理念，我们都发现了一个特别重要的问题，就是他对孩子的成长，他不单单就是把这个责任推给了母亲，而是以家庭为基础的，他更在意的不是什么我们以前认为的吃喝拉撒睡，他更在意的是孩子一个自主、自信、自尊以及情绪培养。那么这些呢，作为家庭支柱的父亲，他必须参与其中，才能有一个更好的指导，或者是培养一个更心理健康或者是心情健康的一个孩子。 现在老说啊，说这个婆媳矛盾，说这个怎么着怎么着，甚至有一些闺女还说呢，说以前觉得我妈挺好的，但是我这一生孩子发现这亲妈 也 就 不 行 了， 呵呵呵了。其实大家如果稍微看一看书啊，我们不仅要从这个生理上解决一些问题，从身体上解决问题，要从心理上去解决问题。两代人可能不论是妈妈也好，还是姥姥奶奶，他们都是为了关心宝宝，但是呢，你这个用的这个劲儿啊，你的着力点不一样，可能就会出现矛盾了。 对，还是咱们开始说了一点，就是30年前和30年后的很多的一些做法，很多的一些观念，其实是真的当然了，我们是该传承的传承，该摒弃的，所以我们觉得 九里山前古战场，牧童拾得旧刀枪，顺风吹动乌江水，好似虞姬别霸王。 读书给人以力量，力量的宝库，读书俱乐部。 读书俱乐部节目，欢迎听众朋友的继续收听。今天我们要分享的呀是育儿大百科以及孕产大百科。来做客的嘉宾朋友是这两本书的责任编辑傅佳。傅佳，前面我们也提到了啊，这两本书里面呢，其实都有一个重点，都说到了30年前和30年后有很大的区别。在节目的最后跟我们大家简单的分享一下吧，重点的区别你认为啊，不论是书里的还是你个人的感受啊，比较大的区别都有哪些，我们用一点宝贵的时间，用最后的时间跟大家分享一点这样的内容。内容好吗？ 这个机会特别难得，那我就也跑步这个自夸一下吧。这套书我觉得，因为我们是责编也是策划编辑，这套书和其他的最大的特点呢，就是有两点。第一点呢，这套书是一个国内外的一个指南的解读，它不仅仅是一家之谈，而是一个指南已经很权威的东西的解读。 大家注意啊，我们平常看，比如您看一本买菜的书，可能这告诉您这菜怎么做，那个呢告诉您怎么吃，但是大家注意没有，我们国家会定期颁布中国人营养膳食指南这样的书，就告诉你不论你这个菜今儿你煮3分钟，还是你剁了馅包饺子，还是你摊片，那么 不管你怎么做，你要保证某某的营养。那今天我们说到的育儿大百科也好，还有孕产大百科，都是这样的国内外的指南的一个解读，就是把那种官方发布的指南呢，变成更容易普通人理解、老百姓理解的一个 更容易操作的一个东西， 包括还有例子在里面，然后跟大家来说一说。嗯， 对。第二个呢，就是这里头植入了二维码，它以音频的形式呢，更好的对一些新观念、新观点的一个解读。因为我以前呢，很多就是这种孕产类的书，它这一方面是缺失的。我们希望就是用新的一些手段，更照顾到更多的一些读者朋友。所以我们今这套书里头有一个二维码的音频，是我们的一个特别大的一个特色。 嗯，这是说到的啊，这是这个书的特色。那还说到了这个30年前和30年后，这个孕产育已经有很大的变化了。主要的变化咱们说一点点吧，跟大家简单的分享一下。 首先呢，我们知道就是以前吧，我们就举个简单例子，大家就能很明确的知道了。以前我们就觉得首先说是怀孕了啊，坐月子了，很多不能吃，很多禁忌，其实真不是这样。我们所倡导的是一种均衡膳食，在均衡膳食的前提下呢，有些东西确实不能吃，对于孕产这个阶段来说，有一样是不能吃的。 螃蟹是吗？ 不是。 山楂是吗？ 烟酒绝对不能碰。 就是说你说这多少啊，这怀孕的时候想吃山楂吃螃蟹的这个朋友，现在大家都听了以后， 对，其实不是的，是 非常非常的同意你这本书的观点。 对，我们说是要饮食多样化，其实不是不能吃，而是要照顾到量。 嗯， 只要量对了，没有什么不可以。 大家注意这一点啊，量对了，没有什么不可以。刚才附加说了，您可以吃山楂，可以吃螃蟹，但是您要吃20个螃蟹，您要来个20斤山楂，这恐怕您不怀孕，您这么吃，估计也得有点问题。 对，所以我们觉得有很多以前觉得特别是遗迹，特别是对于产妇，对于坐月子的这种妇女来说，他们有很多禁忌的，她现在其实没有那么要求严。还有一个是对于宝宝的，因为我们既然是母乳喂养日，那么我们就点到这一点。以前呢，我们是觉得哎呀，你喂不喂奶无所谓，哪怕喝奶粉也行。但是现在呢，中国包括全世界卫生组织，它都是提倡的6个月内，宝宝生下来了以后6个月内最好纯母乳喂养。那么如果6个月以后你添加辅食以后，不要随性断奶，最好能够喂养到1岁。就是你可以在添加辅食的时候继续喂养母乳，如果有可能也可以喂养到2岁。有很多人觉得哎呀，这奶都没有营养了，其实不对，只要你一直喂它，它都是有营养的。 哦，我们要注意一点啊，很多时候呢，谈到母乳喂养，大家说这个说其实奶粉不是也是一种很好的替代产品吗？但您忽视了两点。第一点呢，就是我们人体会有一些抗体，那么奶粉那是不会给你随便添加抗体的，待会儿牛的抗体和人的抗体也不太一样，所以为什么强调6个月之内呢？也就是希望能够通过母体把一些抗体有效的带给孩子。还有另外一点啊，大家注意了没有，母乳喂养不仅仅对孩子要好有好处，同时因为这种方方面面的刺激，那么对妈妈的恢复也是非常有好处， 特别有好处的。然后我们经常说想减肥吗？你产后想快速瘦身恢复吗？那就母乳喂养吧，因为它确实是一个非常耗体力耗心力的一个事儿。 但是前提啊，您虽然母乳喂养，但是您一天要炖4只鸡那是不行的，就是正常饮食情况下，健康饮食情况下，然后母乳喂养确实能够这个对于孕妇产妇 的恢复 减重也是非常好的。 是， 我们继续来分享。 还有一点呢，就是鸡蛋，大家都知道，一说鸡蛋在中国人心目中的很神圣啊。身体不好了吃点鸡蛋，然后产妇吃鸡蛋，然后孕妇吃鸡蛋，但是孩子什么时候吃鸡蛋？以前我们认为是1岁以内是不能吃蛋清的，而且以前是开始喂就喂蛋黄。 对，就是蛋黄碾碎了，不论是加在牛奶里面，加在奶里面，还是加在这种米糊里面，都是加的蛋黄。 对，开始就是宝宝的第一口辅食，以前咱们那个年代都是上来就是蛋黄，其实是不能说是不对，至少是不够科学的。 应该怎么添？ 第一口辅食应该是强化铁的米粉。 但是很多的女性其实在比如给孩子喂奶的时候，即便是母乳喂养，因为有的女性啊，她们比如上班呀或者等等原因，她会把这个奶储存起来，在给宝宝加热的时候呢，如果稍微大一点宝宝，她就会加上一勺那个米粉，这个方法是非常可取的，对不对？ 这个是可以的，但是这个前提就是她已经开始加了辅食了，因为我们是这样的，你在添加辅食的时候它是有个规律性的，就是由少到多，由一种到多种，就是开始的时候我们是不太推荐就是混合起来，就是起码它接受了这个米粉以后，你再和奶混起来可能更好一些。 哦，是这样的。 对 啊，我们继续来跟大家分享啊，在这本书当中还有哪些新的观点，请附加，请专业人士附加跟大家来谈一谈。 接着刚才的话题，就是咱们说到了蛋黄，那么蛋清什么时候加？以前都认为说哎呀蛋清容易引起过敏，所以恨不得宝宝一岁了以后再加蛋清，其实现在已经打破了这个观念了。蛋清什么时候加呢？蛋清就是你在正常添加了就是正常的婴儿米粉以后，然后添加了肉类以后，觉得宝宝能够接受，你可以引入蛋清的。就是比如说正常孩子七八个多月你引入蛋清也是没问题的，因为有一个新的观念，就是您如果是为了避免孩子过敏而就是推迟他很多的一些食物的话，就是辅食的添加的话，反而不利于孩子的生长发育。 哎，我们刚才跟大家说到的是最近30年和之前的很长时间去对比有哪些的变化，其实在这本书当中也有很多啊，都是那种网络的就是打架关键词在这里面，比如说像这个宝宝吃母乳到底还喂不喂水喂水吗？ 是这样，如果是您是纯母乳喂养的宝宝，还没有添加辅食之前，6个月内是不用喂水的。但是如果这个宝宝有明显的发热、呕吐、腹泻导致了脱水的状态，那么我们就不能一概而论了。 我们再来说一说最近疫苗，也是很多朋友都关注的，在这本书当中啊，在育儿大百科当中就谈到了这个疫苗啊，它分死活两种，是不是呢？这两种有什么区别？没错，很多家长朋友在给孩子打疫苗的时候，有的时候我觉得就比较省事儿。疫苗接种站的工作人员会跟你说这个是孩子必须要打的，然后呢你就在什么什么时候要打，但有的时候这个接种站的工作人员跟你说的，说这个疫苗有两种，一种呢是国家免费接种的，另外一种呢是要收费的，你看你选择哪种吧。家长当时就会一瞪眼啊，这是要选择的，这是两种疫苗，但是必须要打的。还有另外一种，就是说这个疫苗国家没有强行规定你要打，但是呢我们现在可以推荐你打，你到底打不打？这三种情况啊。第一种情况，虽然孩子疼一下你给哇哇打哭，孩子一哭家长也心疼，但是后面两种其实让家长更痛心的，不知道到底选择什么好。这本书里面就有答案，我们来听您答案是什么。 是这样，对于疫苗来说呢，大家纠结的东西很多。首先呢就是一类疫苗和二类疫苗。一类疫苗我们通常指的就是国家已经就是强制性要求这个孩子要注射的疫苗。那么二类疫苗呢就是非强制性的，就是你可以打也可以不打。另外一个呢，我们还说什么死疫苗、活疫苗，往往就是有进口的，还有就是咱们本产的。这样呢，就是一般进口的疫苗呢，它是自费的。那么自费疫苗往往它是灭活的。这样的这个灭活疫苗，我们推荐给谁呢？就是推荐给那些就是特别对于蛋白、异性蛋白特别容易引起过敏的孩子呢，我们就是更推荐，如果是活疫苗和死疫苗，我们可能更推荐他做这个死疫苗的接种，因为它引起的反应更小一些。 也就是实际上你刚才谈到的一类疫苗、二类疫苗，因为一类疫苗就强制注射的这些基本上都是死疫苗，对吧？ 也不是，也有活疫苗。就比如说我们一类疫苗里头就是有一个叫五联，就是那个脊灰，就是脊灰疫苗，它有个对，它有一个，其实最后我们是这样的，这个疫苗是必须打的，但是它分了两种情况，一种就是国内产的，一种就是可能是国外的自费的。这种情况下呢，就是我们是这样，您以个人家庭为主，就比如说您的家庭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孩子的身体呢可能又比较弱，对于蛋白容易过敏的时候呢，我们可以更倾向于选择就是这种自费的。是这样。 打架关键词还有识字啊，现在很多的这个朋友圈都在传说哪国家，你看人家国家强行规定立法，6岁以前孩子没上小学之前不许学字儿，学认字儿你就违法了。但是你看咱国家说这孩子到底应该不应该认字儿，尤其3岁之前到底应该不应该认字儿呢？这本书里面有解答，我们来听听答案附加。 对于孩子认不认字儿，我们觉得就是每一个孩子他 他都是一个独立的个体，就是每一个孩子不管他的语言发育还是他的行为发育，他的生理发育都是有个体差异的，我们不能强制，就是比如说这个孩子必须在两岁以内认多少字儿，或者两岁以后必须学会什么，我们没有这种强行的规定，我们只是因时制宜，就是以孩子的个体出发，就比如说这个孩子天生你觉得他就对这种数字或者是文字敏感，我们觉得您早点就是有计划的或者是很正向的引导他去走这个方面的，我们是还是鼓励的，但是有的孩子他就天性他就比较爱玩，那么这种爱玩的就是爱做手工的孩子，你让他强行去认字，我们觉得是不科学的。 嗯，正在播出的节目是北京故事广播的读书俱乐部节目，今天呢我们邀请到育儿大百科以及孕产大百科的责编傅佳跟大家聊一聊这样的两本书，其实也是把现代的一些应该是科学的内容带给大家。一个小时时间已经进入到了尾声了，傅佳，现在你有没有想过一小时这么快？ 真没想过，因为孕产育这种要说的话题真的太多太多了，还有点意犹未尽呢。 但是现在你只剩说结束语的时间了。 首先非常感谢有这个机会和听众朋友们分享我们社出版的最新的这样的一套书《孕产大百科》和《育儿大百科》。这套书呢，也是我们整个编辑就是集心力的这个杰作吧，它呢也是和目前市面上有很多孕产书呢有一个最大的特色，就是它是对一个指南和权威指南的解读，二就是它植入了二维码。我们觉得这套书呢我们是真的很用心，就是它既是全面的也是比较权威的，二就是大百科类的它很多其实是双色或者单色，但是我们这一套书它是彩色，那么我们希望为什么植入了二维码，我们也愿意做一本有温度的书。 感谢傅佳的详细介绍，这一次的读书俱乐部节目到这里就已经结束了，我是刘莎，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也请您继续关注北京故事广播接下来的即时传奇节目，再会。 都方刷新4001575859，德国都方刷新。 成长也许从这样一段旋律开始，经历了游子归家的喜悦，体会了家国强盛的自豪，看到了日新月异的未来。 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左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惠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绿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与你相约书香北京系列评选活动，寻找你身边的优秀阅读示范社区、书香家庭、金牌阅读推广人、最北京实体书店。释放阅读种子，挖掘阅读榜样，这个夏天赞扬阅读热情。了解详情敬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阅读季，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阅读加我一个。